都好悲哀，香港人嘅人均寿命系全世界最长嘅。 系啊，数一数二。 系啊，但系咧，香港人系亦都系全世界数一数二不快乐。 唔好净系话屋企嘅地方细，你知唔知？就算你喺写字楼，你自己谂下，你冇自己任何嘅私隐。 就是因为到你人生某一个阶段咧，你就会发觉有啲嘢唔系 add on， 而系你又会慢慢失去。 系。 郑成功原来就是呢个平湖嘅千里滨嘅海滩嗰度出世嘅。郑成功个妈妈其实是日本平湖人嚟。 根本每一个时间都是发生紧自己身上嘅嘢咧，其实我哋系唔知嘅，我哋系唔记得嘅。 美国游客嚟到香港，当然佢会喺洛克道啊、酒吧街啊嗰度喺度消费啊等等，或者兰桂坊啊咁样。但系唔会因为咁样而兰桂坊成为美国嘅商人嘅天下。文化旅游，世道人心。我是刘世良， 我是邝明轩。三不管逢星期一晚8点到9点直播。 你嘅城寨在香港长大，我是主持人尤利亚 Gloria。其实请嚟一程师傅继续同我哋讲噶啦。你之后咧就去咗好多广州嘅实习啊，或者去参考下人哋点做啦。因为我哋都要做好多唔同嘅文化复修噶嘛。我睇下张相个资料点样去唔同嘅地方系点样攞资料啊，或者学习啊。 其實喺即係比較上緊要嘅咧，就係、因為而家社會上覺得有啲古蹟啊，咁要保養啊，要做得好好地嘅，咁變咗咧，我哋為咗行內覺得有需要訓練一啲師傅，對於呢古蹟復修方面咧有啲咁嘅知識嘅，咁我哋咧就我哋建造議會咧，咁就搞咗啲呢咁嘅課程，咁喺籌備過程之中咧，我哋。即係都 要參考人哋 啦，咁我哋就去首先咧就去廣州，咁就揾咗啊，我諗大家都識啊，湯國華教授，同埋啊陳家慈啊李管長咁樣帶我哋，即係廣州文化局啊咁帶我哋去參觀。咁嗱呢度係即係可以咁講咧，我哋去三年半廟參觀，咁見到咦嗰啲磚，其中有幾嚿磚好似靚，有啲靚啲嘅，好似平滑啲嘅。咁我哋問李管長嘅話俾聽。咁呢個其實是一個古蹟復修嘅一個方法嚟嘅，個要求嚟嘅。佢叫做以舊還舊。咁佢話嗰嚿磚咧已經爛咗啦，舊嚿磚或者已經變咗啦。咁佢又想用翻嗰啲磚，咁佢咧就將其中某啲角落頭嘅地方成嚿磚偷咗出嚟，將佢劏開一開耳，咁就補翻佢。 明白。 咁就依個以舊還舊。咁但係為咗俾人哋知道咧，即係呢個位係曾經維修過嘅，咁佢亦都有個要求咧，就話要點啊，係俾人睇得到嘅。咁所以你要睇到咧有少分別嘅。 冇錯冇錯。 有咁嘅要求嘅。 係啦。 係啦。咁係其中一個方法嚟。咁我哋都喺嗰度學咗翻嚟嘅呢個。 因為呢個咧就真係做文化古蹟咧，就會留意到呢樣嘢，就係、俾人睇到新同舊之間嘅分別。咁但係如果傳統普通嗰啲做即係師傅就話唔會嘅喎。我啲我就話當然咧，你普通嗰啲做維修裝修嗰啲就唔會做呢個方法。 係啦係啦係。 係做文化古蹟就會做呢樣。 係啦係啦。 咁我哋下一張相片就睇下啦。 嗱呢度亦都係啦，好睇到啦，嗰、那個位置突然之間唔同咗嘅。 係啊，冇錯。 係嘛？咁其實有兩個做法嘅，一係就揾翻個廠啦，去幫你燒翻嗰啲瓦出嚟啦。 係好難。 我諗到揾唔到，而且你一舊添。 冇錯。 因為而家你翻身咧，即係要俾人燒咧，好似燒磚咁樣，可能我要幾多車啊，幾多噸先去。咁你揾一舊喎，咁咪唔會咁做啦。咁佢就唯有就咁做啦。咁不過我覺得呢個可以做得靚少少嘅。即係點講啊？可以唔好淨係。白嘅色啊，可以揾啲漆油填翻上一格仔，咁咧叫好少少，即係可以要求靚啲，冇錯啦，可以好啲嘅 就唔會咁明顯，明顯好似有幾塞咗個落去 啫。係啦，唔好睇咯，呢個係呢個樣嘢。 好，咁我哋下一張睇下啦。 嗱，呢度就係既然你翻身啦，一身一格好清楚啦，喺度啦， 冇錯冇錯， 係嘛？呢個係咯， 嚇， 咁佢由身嗰度又伸咗少少啦， 係啦係啦， 可能影個問題啦， 係 啊，咁又呢個係咁樣啦。 好，咁我哋下一張睇下啦。 嗱，呢個就睇到噶啦，即係白咗嗰個係新補落去嘅。咁其實呢新補落去都係有兩個方法嘅，一個就係揾翻啲廠去做翻呢啲出嚟啦，一個咧就可能喺啲角落頭位攞翻啲出嚟，將佢補落去嗰個位度，咁都係用一舊嘅嘢做翻落去舊嘅。咁但係當然，因為你有啲角落頭位可能都係新淨啲，咁擺上去都會唔同色嘅。咁而家位嘅做法係點啊？睇到個分別啦，同埋要做記錄咯。我哋喺古蹟復修方面就要呢樣嘢啦， 好，咁我哋下一張啦。 嗱，咁呢度係我哋嗰個 金堂底 唔系独修嗰个课程啊，嗰、 哦 那 个 展笔一个教材嚟嘅。咁、哦、我哋将一啲唔同嘅处位、一啲嘅做法啦，咁、一啲油金啊，一啲整法啦咁样。咁其实呢度咧，不过呢度唔够精细啊，其实我都特登做咗一个错误嘅示范喺度嘅。要精细啲，同埋佢有啲位置咧，我系用咗啲唔好嘅材料嘅，即系头先提过嗰啲咩原子杯啊。 哦， 咁而家如果你松埋咧，有啲位置咧係一耐，你幾年之後咧，嗰個位置咧食咗一啲一個印出嚟嘅。 哦。 咁嘅一個好現實嘅，即係大概嗰、那個 柱嗰度啊。 啊唔係，即係個圖斜上面嗰、那個角落、那個、頭。 上面 斜 哦，再左上定右上啊？ 右上左上兩邊一樣嘅，即 係 嗰個有一個薄口位啊。啊、再埋啲嗰度，特別一個黑嘅印喺度嘅。 哦 ，OK、啊。 不過可能唔係太影得唔好，影得唔好啦。 好難睇到啦，係 啦。係啦，冇錯啦。嗰、那個花嗰位嗰度咪有笪黑色咗嘅、即係右上邊嗰、那個。 係，我見到，我見到。 係啦，其實嗰度係用咗原子灰類嘅。 哦。 咁啊，好明顯睇到係唔好嘅做法啦。呢啲就係、是，係嘛？ 明白，即係你真係要講我哋先睇先。係 啊，係啊。 明白。好，咁我哋下一張睇下啦。 嗱，呢個亦都係啲教材咯。咁啊，通常我哋香港。或者嶺南地區咧，啲門咧就門神啦，就畫上去噶啦。 係咯。 啊，不過好多都錯嘅，喺香港都。 係啊。 揾咗刀啊嘛。 教授都。 係啊。好多都錯嘅，但唔敢改喎、啊。因為點解？風水啊嘛，同埋跟翻以前啊嘛。 冇錯。 係嘛？咁唔敢改嘅，呢、這個就係咁樣。咁呢個我就係做嗰陣時咧，就係抄呢、這個。廣州陳家祠嘅，佢就係呢對門神嚟嘅，我又。 佢本身冇咗門神定你再 佢本身有，我而家呢樣喺香港我哋個教材嚟嘅，我重新畫過畫過一幅出嚟嘅， 係、 參考佢嗰、那個。 我因為我記得佢哋攞刀左右有啲係對住噶嘛， 係啊係啊， 即係調翻轉噶嘛，係咪？ 陳家祠就唔係呢套嚟嘅，我做過呢個係一個教材嚟啫，咁、存咗喺度嘅。咁、上高嗰度一個黐金嘅一啲牌匾啦，係、嘛？咁即係黐金箔嘅，咁就呢個喺香港。都好流行啦， 係、 嘛？ 當然啦，即係因為門神都有幾個噶嘛，唔係淨係 係啊係 個款，因為有幾個款。 好多種嘅，好多種嘅。咁就基本上比較大路嘅就係尉遲恭同埋秦瓊啦，兩個啦，秦叔寶啦，兩個啦，比較唐朝兩個開國功臣係嘛？ 咁我哋下出嚟啦。 咁呢啲都係我哋嗰個教材嘅一啲、即係比啲陳列嘅。咁啊，側邊嗰啲畫專線啦，比較多香港比較上裝飾嗰方面嘅啲古蹟啊、啲廟宇啊比較多㗎啦。咁另外有啲彩畫啊、彩繪啊嗰啲咁樣咯。咁就係嗰啲咁嘅做法。咁就有啲唔係幾好嘅做法嘅，即係畫嗰啲專線啊。咁就有啲用嗰啲七友筆就算數啦。 嗱，我見過，所以我話有啲畫得好核突嘅。 其實真係我覺得就唔係。 有啲真 係 畫得好核突嘅，即係你覺得你點解咁即係值得嚟咧？又好笑嘅，你覺得係點解好假？即係個感覺點解咧？唔自然啊，叫做。 不過呢度俾個 sample 大家睇睇啊，那個尖角位啊，最頂嘅尖角位， 係 嗰、那個位咧，一定唔可以喺只個尖角位打洞嘅。 打洞啊嘛，係。 玻璃線一定係唔可以嘅。 係啊，明啊。即係對以從風水以前佢哋講都有啲關係。 第二樣嘢，因為嗰個位係擲住條嗰條撐噶嘛，你量噶嘛，擲住嗰位咪冇咁受力咯。應該一個磚晾住佢好啲噶嘛，所以一定唔可以嘅。 即係唔可以嗰度斷， 係啦係啦， 有隻底頂住佢。 有個磚頂住佢嘅。 明白，收到。好，咁我哋下一張睇下啦。 呢個嗰次我畫完之後就有一張相。 咁但係呢個比例好似係細咗嘅，係咪？ 係啊係啊係啊，係啊比例細咗嘅咁我 呢、這個 佢本身嘅門好大嘅， 係咯冇錯，呢、這個比例係、因為應該高過你噶嘛個人， 係啊係啊，嗰只門好大嘅嗰只門，係咁、我開始畫完就做一個教材咁整咗出嚟。 好啦，如果真係現場咧，如果我哋真係去畫呢門神咧，其實個 size 唔同啊嘛，同埋有時啲門神都有唔同啊嘛，個身形或者咩，咁你點去教啲學生去知道啊？點樣其實我哋畫門神嘅時候，點樣去對稱，點去做咧？ 其實就跟翻曬嗰個人喺個結構比例嘅，即 係 咩企七啊嗰啲咁嘅要求嘅。咁另外就係你跟翻嗰、那個嗰、那個形態啦，例如可能秦叔寶你一定係要紅面啦，靚仔啲啦，係、嘛？阿切工就一定係須啊嗰啲個形態嗰啲一定要留意啦。咁至於嗰啲武器咧就其實我覺得呢對又唔係太理想嘅、因為其實佢兩個一個用邊一個用揀嘅應該、即係原作嚟計應該就係用嗰樣咁，但係香港嚟講比較上流行用關刀啊嗰啲咁嘅嘢，咁就多數係轉咗呢個做法啦，咁就冇乜所謂嘅，主要當 嗰個古蹟，佢本身係用開呢樣，我哋跟翻佢。 好啦，我想問咗學員，其實佢點樣為之你要油漆，好似畫呢啲咁嘅古蹟，或者叫合格咧？即係啊，佢可能顏色上啊、形態上啊、各方面嘅兵器用嘅兵器，佢都要知噶嘛。 係啊，咁其實都係不斷吸收啦。例如好似呢一類嘅咧，其實有得參考嘅咧，就係我哋啲點啊大器嗰啲器服啊，好多時候都係，因為其實呢啲。流傳落嚟嘅都係民間嘅一啲嗰啲習俗嚟嘅啫嘛，咁你都係揾翻喺類似嗰啲去參考，去將佢提升，將佢做落去咁解， 係 啊。 嗯，好，咁我哋下一張就睇下啦。 啊，咁呢度係 慢慢解釋啦，呢、這個數緊要，即 係黐金箔嘅一個步驟。咁其實呢個係淨係黐金箔嗰個步驟嘅啫。咁、其實之前咧都有個步驟嘅，咁、就係我哋嘅做底嗰樣嘢嘅。係啊，我記得我以前即係喺一間酒樓。佢黐金箔，即係整龍鳳啊，咁好興嘅。咁啊喺尖沙咀嚟嘅嗰間酒樓。咁啊，我其實我唔喺嗰度開工嘅。咁啊，啱啱試過師傅咧就去黐，咁佢咧第一佢個好多人啦，要趕工啦，咁啊 call 咗我去幫手。咁、啊順便俾我可以即係喺現場睇到。咁嗰陣時咧真係木工師傅喺現場咧雕刻嗰隻龍出嚟嘅，同埋龍喺現場雕嘅，雕曬之後咁一定會唔係好靚啦，岩沉沉，點都會有啲瑕疵啊咁樣。咁我哋要扇灰啊，將佢揾翻好曬啊，咁然之後再省好沙子啊，再做好曬底先咁樣嘅。咁啊呢啊咁嗰個講你叫做好曬底，啊咁然之後先到黐金嘅步驟。咁而家呢個咧就係黐金嗰個步驟嘅第一步。嗱呢個係一個工件啦，啊跟住就係、是。 下一張去睇下， 做底啦，即係索咗個底有嘅先。 冇咁快喎，點解跳得咁快嘅？應該有幾張係 黐金嗰度。係 啦，呢度咁快嘅，應該 差唔多完嗰度。 橙色嗰度喎，有啲橙色油上色嗰度喎。應該你有幾張最上色？ 係啊， 係啊，係呢度啦，呢、這個。 係呢、這個係即係索咗個底先啦，我哋叫做啊，即係散好曬沙，因為佢有啲牛牛沉沉嘅，散好沙子，索咗個底，揦實個底先，跟住就油黃油噶啦。 好，跟住下一張。 嗱香港就中意用中黃嘅油嘅。喺台灣啊、內地嗰啲咧，中用啲橙色啲嘅。 係啦，係啊。 香港係用個中黃嘅。 嗯。 啊，唔知點解、總之可能個地區嗰、那個嗰、那個習慣啦、 啊，係啦。 但係點都好，都係接近金嗰個顏色。 嗯。 因為會令到嗰啲金咧會靚 啲， 同埋咧，就算講得唔好聽啦，你有啲少少黐唔到酒雞咧，都冇咁過眼，係咁樣啦。啊，咁啊有咗金油。 好啦，呢、這個都有幾浸啊，已經 係。基本上兩浸。 兩浸嘅。啊 油温柱， 你咪有打光咧？點樣好似幾靚？ 唔係佢呢啲油係油性嘅油嚟嘅，咁佢係會靚啲。而家有啲水性嘅咧，冇咁靚嘅，就算你黐啲金上去都冇咁靚嘅，一定係唔知點解係油性嘅油會好啲嘅。 呢方面就已經用油性嘅油 比較 適合啲。 即係等於頭先提過嗰啲銅油啊，或者嗰啲漆油、嗰啲漆啊，嗰啲會好啲，因為呢啲屬於油性嘅油嚟嘅，咁會好啲嘅。 係。咁我哋下一張去睇睇。 咁我哋就會跟住咧，就有啲黐金嘅膠水噶啦，我哋叫貼金膠，咁就將佢。掃上去，咁呢啲咁樣膠水咧，以前嚟講咧就係啲師傅咧自己開嘅，揾啲銅油啊，咁啊揾啲魚油啊咁樣開嘅。咁我哋以前就去買嗰陣時咧，有啲鋪頭買咧，咁冇現貨嘅，咁啊斷兩啊或者斷短根咁，佢俾咗錢之後，佢咧就揾師傅去教，教咗個兩日之後去攞啦，咁揾個撥，咁啊開好曬啲油，咁你攞去用噶啦。咁啊而家就唔使噶啦，而家就好方便啦，有啲好似牙膏咁成支咁樣。喺泰國啊嗰啲或者內台灣喺日本 有 咁啊攞翻嚟擠出嚟已經得噶啦，咁其實都係嗰類似啲嘢嘅，係啦。 咁啲油會均勻啲咧，好似如果你用 一定要油均勻嘅，因為點解咧？ 黐上去嗰陣時就會 唔係乾嗰時間好緊要啊！嗱、你薄嘅佢咪乾得快咯。如果你嗰啲罅位嗰啲油係厚啲嘅咧，佢會耐乾啲。咁啲油嗰啲黐金膠水咧，其實最緊要係呢一部分，佢控制嘅時間好緊要。如果個時間係合理嘅話， 一般要幾耐到咧？ 大概我哋一般習慣嘅做法咧，都係上晝咧就上呢個金油，下晝就黐金，即係大概兩至三個鐘頭到。 即係等佢乾透少少。 有啲如果自己溝嗰啲師傅咧，佢可以控制得到嘅，即係控制到幾多個鐘頭先乾，咁佢會好啲嘅。咁但係我哋如果你新翻嚟唔知咧，我哋要試一試咯。咁啊好緊要。 咁我哋下一張啦。 咁啊，上好晒啦，咁啊等佢乾啦，咁呢个系好紧要啦， 咁啊，應該下一張就 係啦， 話俾大家睇，試一試先。 咦？呢、這個唔係喎，呢、這個一兩張嚟。 嗰啲膠，嗰啲膠嚟，嗰啲膠水嚟嘅，咁可以試一試佢。你見到黐咗上手指嘅，即係未乾啦。咁我哋基本上要八成乾到，八成或者九成乾先可以黐得金嘅。 黐金、 太濕咧，黐上去黑色嘅，啲金唔靚嘅。 係、哦、啦、哦， 但係乾曬咧，佢又唔黐得。唔黐喎，所以呢個時間係最緊要。 係， 同埋喺乾嘅時間都可能兩三個鐘頭咧，就唔好有塵啊，唔好有污糟啊。 咁你邊度做會冇塵咧？有好多時 冇噶啦，我哋 可以工地做咁啊。咁呢個工序 唔係以前我哋喺酒樓都係咁整嘅啫。咁啊，唔好俾人行埋去咯， 哦、 圍住曬咁樣啊，一路鬧住啲人噶啦。 咁下次 咁就開始可以啱時間啦，咁就可以黐啦。咁、你通常嚟講呢啲金箔咧就。好細張嘅啫，有啲沙子包住嘅，咁啊掀開佢，咁就將佢黐埋就得噶啦。嗱，記住一樣嘢，嗰啲膠水咧，即係黐咗上去咧，油咗上去之後咧，而家未乾之前咧，唔好揾隻手去掂。 嗯， 一掂嗰個地方，唔係啊，嗰、那個位置就唔黐噶啦。 哦，咁樣。 我哋有啲氣啊。 哦。 有啲氣，有啲瑕氣喺度咧，咁佢就唔黐咯嗰個位 置。 所以一定係純粹係金箔直接掂上去。 直接貼上去咧，就係用個掃咁樣。 係啦係啦，咁就算掂咧，都係掂嗰張紙啊。下一張應該我可能會有。系、啦，系咁样啦，搵个扫夹住张纸去扫佢，将个贴咁入去，就咁做法啦。呢个紧要啊，唔好搵手掂过嗰啲胶， 就变咗就入唔到上去。 嗰、那个位唔黐嘅嗰位系。 咁、好啦，下一张。 咁、你黐咗上去啦，咁啊即系成张咁黐咯，一路咁做啦， 系。 一路咁佢有个薄口嘅，唔紧要嘅，因为我哋会 收翻佢， 收翻靓佢嘅， 跟住下一张，下一张 系啦。嗱咁啊，成张晒就咁样啦，系啦。咁啊，黐好曬， 即係掃走曬啲碎落嚟。 跟住我哋就用唔同嘅啲嗰啲毛啊，嗰啲長啲、短啲或者硬少少，咁你將嗰啲多餘嘅嗰啲金箔掃走佢，同埋將佢整翻靚佢咯。咁呢個慢慢嘅掃嚇。咁、你掃完之後就係咁樣。咁、你見下面嗰度咧，我哋有唔同嘅嗰啲毛啊，有長短啊咁樣，都係咁做噶啦 嚇。好，咁我哋下一張睇下啦。 完成啦， 就好靚啦， 系啦系啦。咁其實個做法，咁即另外有啲就會喺度整完金箔之後咧，喺個面度再油一陣透明嘅油嘅。有啲會咁做嘅。咁就 即係乾透咗之後先。 乾透之後啊，咁就 個 要求，個個要求，有啲話咁會襟啲，但係有啲話咧整完咗之後咧，佢又冇咁靚嘅。 係。 即係會即 係各有流派， 係啊，即係睇下你嗰個需要而定 啊。好，咁就下一張就睇下啦。 冇啦，呢度。 唔係其他，你跟住 呢度 就講下課程啦，可以。 呢度就係我哋嗰陣時係頭先提過，我哋去搞呢個文物復修嘅課程嗰陣時，咁就促成我哋加快開班嘅咧，就係呢一個會議啦。咁就係大館嗰陣時，佢要準備翻身啦，復修啦。咁咧嗰間建築公司咧邀請我哋去開會啊，咁傾偈。咁咧就我哋其實都睇下嗰個環境啦，未裝修之前點樣，我哋影定啲嘢，咁做一個記錄啊，咁樣都好嘅。喺我哋準備嘅課程。 你嗰時花咗幾多時間先完成咗大館即係油漆嗰部分咧？ 都好多年㗎。 都要好多年係 啊，都 因為佢嗰度 都好耐啊。佢因為佢好大館咧，好多地方咧都係俾啲油 油 過曬，清油我哋用得最耐。翻身反而唔多咯。 多數都係咁樣。 係啦，嗰個先最耐嗰個好嘥時間。 係。 咁就當時我哋其實我哋準備課程嗰時咧，08啊09已經開始籌備頭先嗰啲課程㗎啦。咁但係促成我哋開咧就係呢個係嗰陣11年嗰時咧，咁就開呢個會啦。咁跟住我哋11年8月我哋即刻開班啦。 係， 因為佢哋要求佢大館要求有一班師傅， 係啦，有一啲咁嘅， 冇錯啦， 冇錯， 所以我哋傾完咗就， 咁我哋下一張睇下啦。 咁我哋喺廣州參觀一啲即係考察啊，即係準備課程嗰時，咁啊參觀啦，咁啊阿湯教授啊，阿李館長啊都喺度啦， 嚇。好，咁我哋下一張睇下啦。 咁啊，真係落手落個教阿李館長喺度做俾我哋睇 嘅，一面 嘅 兩 面嘅兩啲砌俾我哋睇嘅。係啊，嗰陣時咁又好有心啊，即係佢都覺得傳承呢方面嘢都係好有，唔會收埋。以前就唔係唔收埋噶嘛，而家就 而家要大家要 大家一齊， 因為如果唔係就更加即係失傳更加快。咁我哋下一張去睇下啦。 咁我哋之後都會 竟然你啦 嚇，竟然你去睇啦 嚇。 咁啊，竟然你就係阿湯教授一力主持噶啦，嗰陣時就係咁，所以我哋會入到去睇到多啲嘢咯，嗰陣 好啦，咁下一張。 咁就我哋搞完個課程 辦咗兩三年之後咧，我哋覺得睇下有冇啲需要想話搞得豐富啲啊，一個內容啊咁樣，甚至我哋都覺得咧，可唔可以將內地即係最好嘅呢啲古蹟啊，香港嚟喺中國嚟講都係北京噶啦，故宮最好噶啦，可唔可以我哋將佢哋嗰啲咁嘅技術攞嚟香港咧？咁樣咁我哋就邀請咗嗰班北京嗰班專家，即係故宮嘅呢啲復修嘅專家嚟我哋交流啦，咁啊傾下睇下可以有機會去做呢樣嘢咯。咁其實傾完咗之後，那個專家第一句同我哋講，佢話你哋學咗冇用啊！佢話 點解咧？ 令到我哋覺得，後尾佢講得好啱嘅呢個。佢話你唔同地區咧，你用嘅材料、用嘅嘢咧係唔同嘅。佢舉個例，佢話佢哋試過喺唔知杭州有間廟咧，用曬北京嗰套去做， 係 好快一落完雪之後咧，成個瓦面冧曬落嚟。佢話唔同嘅材料唔得嘅。咁佢後尾建議我哋，你就算係咧，都係攞翻嶺南地區，例如廣州啊、福建以後啊， 啲相關嘅嘢， 大家去交流攞嗰啲嘢仲好。所以都啱嘅，都好嘅。 好啦，其實我哋國際就有個叫做 maintenance， 即係有個 guidelines rule 啦。其實香港亦都係跟外國咁，但其實我哋係咪應該要自己 set up 一個 guidelines 俾自己會做得更加好咧？ 其實香港嘅個好大嘅特點咧就係中西，中嘅內地啦，西嘅有外國嘅，咁變咗其實都應該要有嘅，因為我哋係兩方面嘅， 係啦，係嘛，唔一樣噶嘛， 唔同嘅，完全唔同嘅。基本上好多用嘅材料啊，都唔同，嗰個做嘅嘢都會有啲唔同。 即係有個 manual book 咧，就大家跟咧就會比較可能即係好啲啦，比跟住 即 係 好簡單。以前嚟講，而家咧世界有啲要求嘅啲咩咩威尼斯憲章啊嗰啲諸如此類嘢，喺都係外國噶嘛，咁就喺呢個磚石嗰啲咁嘅復修啊嘛。 就算日本自己都有個 日本人咪木嗰個咯， 冇錯啦，啱。 係啦，冇錯啊，你好清楚啦，大家都 近呢樣嘢，大家都係讀。 香港就兩樣都有， 係 啦，係有個特點，應該要做嘅。其實呢個 好，咁我哋下一張睇下啦。 咁你嗰陣時我去 嗱呢個真係呢個真係嗰個 好大 嘅 一個 係 啊，頭先嗰個就翻嚟抄佢 啦。我哋兼差咁遠啊， 係啊係係係，呢個係嗰陣時我去嗰度影啦。好大張嘅嗰個， 這個咧就係你係做一個參考，俾人知道話當時嗰兩個門神係點樣嘅啫。係 啊 係 啊， 形態都好唔同啊，同你頭先嗰個。 係啊係啊，當然嗰個顏色佢呢個耐咗啦，可能會淡化咗啦，我個身位可能會另身一啲啦。咁啊，另外其實每一個人都有少少主觀嘅，係咪講？即係對個色嗰個要求 啊， 都有啲唔同嘅。咁可能，但基本嘅形態差唔多咯。都係唔錯。 咁我哋下一張睇下啦。 咁呢個我哋議會咧啲課，即係油漆嘅課程咧，就唔係淨係油漆嘅啲課程咧，我哋基本上分三大類嘅。一個咧就係啲基本班，即係嗰啲係一年制嘅。我哋叫證書課程啦。咁另外有啲係短期班嘅。咁呢個就係當年嘅一啲油漆嘅一啲學生啦，係一個基本班嘅，呢啲學一年嘅。咁佢基本上所有油漆嘅啲課程啊，即係嗰啲嘢，例如油批灰啊、油油啊、油家私啊、噴油啊，咁佢都學曬嘅。咁佢就臨畢業之前咁啊影咗相咁啦，係啊係。 好，咁我下一張睇下。 咁頭先嗰啲課程之外咧，咁我哋仲有啲我哋嘅特約課程嘅，即係俾一啲唔同嘅機構啊。 本身係水威啊，或者係 contractor 嗰啲。 係啦，係啦，係啦，係啦，即係唔同嘅機構特別去做嘅。咁呢個係一個房署嗰啲技工嘅，佢哋都係已經係做緊房署喺度做緊技工噶啦。咁嚟到可能佢要知多啲啦，或者進修提升啦，係啦，咁啊搞啲咁嘅課程咯。 好，咁下一張啦。 咁呢個係一個短期班啦，短期班嘅。咁呢啲係油漆嚟講係70天。咁有第二行啦，木工啊70多，咁啊泥水可能100多天咁樣，咁就俾一啲轉業嘅人士比較多少少啦，即係佢有啲可能咁啊會容易啲入行啦，唔使等一年啦，咁佢會快少少咁樣，係啦係啦。 咁好啦，下一張。 嗱，咁我哋啲課程裏底咧，都成日都有一啲我哋叫做幫人做嘢嘅，即係例如我哋叫你而家嚟講叫做全人教育。即係嚟做義工啊等等，咁當年我哋叫做免工服務嘅，即係幫一啲機構幫佢翻身。 明白。 咁啊喺70天裏底咧抽10多20天咁去10天8天咁去實習，係啦冇錯啦，咁佢有經驗啦，咁呢個係喺荃灣嚟嘅一個機構，咁而家佢再整過嘅啦已經係，咁我哋帶啲學生，咁落緊雨咁啊應該有個 笠住個膠袋，黑色膠袋喺度做緊嘢，我哋都喺度照做啊。 明白嘅，真係咁， 都好開心嘅。大家都學到嘢嘅，又畫幫佢翻身啊，又畫啲畫啲公仔啊，咁都係呢個樣。 好，咁下一張。 咁啊，呢個我哋實習女底咧都要真嚟做嘅。咁啊，呢一班咧其實一啲我哋嘅管工嘅，即係我哋叫高級文憑嘅課程嚟嘅。咁佢係俾一啲一至兩年嘅，咁佢係俾一啲第日出去做嘢嗰陣時咧，喺地盤嗰度咧做啲監工啊，再升上咧做啲 PM 啊，即係 project manager 啊嗰啲咁嘅，即係地盤嘅管理人員。咁我哋佢咧淨係理論唔得嘅，咁我哋因為佢咧即係對於每一行業咧嗰個手作嘅嘢咧都知啊。咁佢嚟到學又出啦，咁我話你唔好彩啦，呢次我要佢遊外場啊。 哦，即係曬啊嘛，曬住等佢。係 要佢上下棚啊。 你嗰時係吊船定係點樣樣 拍？用棚，用棚。 用棚哇！ 係啊，咁嗱，咧佢咧係做緊啦。嗱，當然嗱喺而家今近呢幾年咧，呢、這、一個棚咧係唔啱嘅。當年嚟講係 OK 嘅，十幾年前嗰時係可以嘅。而家就唔得噶啦，而家呢個棚係唔啱噶啦。咁佢咧係做緊，咁起碼佢知道，即係你要收貨。你要擒出去㗎，係 啊，冇錯， 你都唔夠膽擒出去，咁所以咧 都練啦。我都試過啦，好驚嘅， 係嘛，係咯， 夏天請，其實 都幾實際上嘅嘢啦，俾佢哋做好多啦。 好，咁我哋下一張，下一張。 嗱，咁另外有一啲我哋俾啲學生有啲訓練營啊，即係嚟可能喺聖誕節啊，或者復活節啊，咁一兩日啊咁樣，咁佢嚟到認識下。建築嘅一啲行啊，咁可能咩啲嘢係油漆，可能木工啊，其他都有嘅。咁佢呢一班咧就係啲少數族嚟嘅，舊年嘅聖誕節嚟嘅。咁佢嚟幾日，咁喺度，其中有一日咧就喺學油漆嘅嘢，咁喺度油下嘢啊，畫批下灰啊。 因為而家都係多咗唔同嘅人可以參與呢個行業嘅。 係啊。 咁我哋下一張睇下啦。 嗱，咁我哋咧就會每兩年咧，我哋都會有啲學生，即係有啲喺香港嚟講咧，有個比賽，咁叫做技能大賽嘅。 係啦，就你揾咗個賽理師啦，就參加比賽啦，佢就比較即係優秀啲嘅。 係啦係啦，咁就揀咗個優秀出嚟，咁就參加呢個世界賽嘅。咁呢個係其中早嗰幾屆㗎啦，呢個喺好似喺一三年喺德國嘅呢個選手，咁喺呢個訓練咧期間， 主要係呢個比賽考啲咩嘅咧？當時真 係其實佢主要有五個部分嘅，即係油漆嚟講有五個部分嘅。咁而家呢個選手咧，佢做緊嗰個咧，又喺只門嗰度遊油。咁嗰只門咧要有啲花線啦，咁要拉線啦，咁另外仲要噴嘅，即係有啲油，有啲係噴啊。咁另外你見側邊嗰度有啲咩綠啊嗰幾個字嗰啲咧，其實有一個我哋叫自由創作嘅。咁呢個其中一個部分嚟嘅。咁嘅呢個自由創作就係每個國家選手佢自己嗰個題目啦，啲油都自己帶去嘅。咁我哋幾屆都係比較中國特色啲啦。咁呢、這個 下一張睇下。 嗱，呢個都係2015年呢、這個去巴西嘅呢、這個。咁佢都係做緊自由創作嗰、那個。咁佢嗰個底嗰啲啊，咁其實都係有啲藝術油漆嘅嘢啦，同埋一啲古蹟嘅都係用啲金啊嗰啲嘢啦，咁啊比較上中國特色少少嘅嘢啦，呢個都係。 好，咁下一張睇下。 嗱，呢個係 美斯係嘛？係 啦，美斯啦，咁啱啱先上。 黃美斯係。 舊年咧，前年2017年佢，咁佢去呢個阿布扎比，咁佢喺比賽之前咧，我哋喺度開會啊，介紹啲題目啊咁樣，係嘛？咁啊影張相，好開心。 咁下一張睇下。 今屆攞咗叫做封面啊。 係。 油漆嗰個。嗰、那個telegram description 咧，攞咗佢做封面啲嘛， 即係女仔都做得好好嘅，即係想強調下其實。 嗱，咁頭先講過有五個部分噶嘛，咁呢個第三個部分啦，就是、臉牆紙啦，係啦，咁佢喺度練啦，咁啊美斯喺度練呢個臉牆紙呢、這個 嘅工序啦，好啦， 都要鬥快㗎呢、這個， 係 比賽， 所以你有講過即係個時間性都 係啊係啊係啊係。 下一張就睇下啦。 咁啊，另外有呢個圖案啦， 我哋翻香港啦，啲建築物啦， 每一屆會唔同嘅，每一屆唔同嘅，呢屆就上一屆嗰、那個，咁佢要喺度啲字又要放啊，咁啊拉線啊咁樣，呢、這個係要求嗰個技術兩方面嘅，一啲線要好直啊嗰啲嘢啦，另外一個遮蓋力嗰啲油啦，咁你啲油有得浸唔遮嘅，咁你可能有得幾浸，咁你又嘥多啲時間咯，咁你可能又做唔切啦咁樣啦，嗰、那個心理質素要好緊要啦，係啊。 明白，咁下一張 咁呢個第三個啦。 係。 咁啊，另外呢個就係2011年喺倫敦嗰個選手啦。咁啊嚇，咁佢係做緊呢個自由創作，其實佢畫幅竹嘅嗰個喺度，咁佢成畫出嚟嘅，好似成幅畫咁樣咯。 咁下一張就睇下啦。 好啦，咁其實呢今日我哋都聽到好多個課程關於呢樣嘢啦，亦都解釋咗咩叫遊室，等我哋認識咗即係呢個行業嘅特色，同埋呢就介紹下啦。其實呢如果上呢個課程呢，你可以去到呢建築業議會嘅，或者跟阿程師傅呢可以學多啲唔同嘅嘢。咁程師傅可能呢透過呢啲課程呢，大家就可以變成一啲更加專業嘅程序嘅人啦，或者可能係遊室師傅啊、木工師傅嗰啲嘢嘅。咁呢度呢或者你可以介紹下建築業議會嘅資料俾大家認識一下。 其實我哋就幾個課程啦，咁就基本上係三大類㗎啦。咁第一個就係呢我哋叫做 全日制嘅。 全日制嘅呢、這個叫高級文憑課程啦。咁頭先講過嗰啲一至兩年制嘅係俾啲管工我哋學 的。即係已經有經驗嘅人再去再進修係咪？ 唔係㗎，佢都係中六畢業，咁就有一定嘅成績，咁就可以報讀㗎啦。咁佢除咗喺我哋學之外呢，仲會繼續讀呢、這個喺 VDC 嗰邊呢讀呢個 Cert 啊嗰啲咁嘅課程。咁另外一個就是文憑課程啦，就係俾一年嘅，咁就學專科啦，可能油漆油漆，木工木工，泥水泥水啦，咁有一啲學生嘅。咁另外一類呢就係一啲建造證書。頭先嗰啲呢就要求呢就係、是、即係頭先嗰個文憑嘅呢就係、是、一定要中六DSE 畢業啦，咁但係呢一個咧就唔需要嘅，中三以上就可以㗎啦。咁就係都係學油漆啊、泥水嗰啲咁一年嘅。咁除咗之外咧，就有啲短期班嘅。 有一年制咧，有全日制嘅短期課程，但唔緊要啦。最緊要就係咧，你上去網站打翻去建造業議會咧，你就其實所有課程你都揾到曬。 係啊係啊。 咁今日咧真係好多謝程師傅同我講咗好多關於油漆嘅嘢啦、經驗嘅嘢啦。咁大家透過咧可以去學習嘅時候咧，更認識更加多關於呢行啊、關於文物復修嘅嘢嘅。咁多謝你今日上嚟啦，咁同觀眾聽眾講再見啦。 拜拜。 好，拜拜。 香港充滿著各種歷史痕跡，與不同保育文化藝術工作者遊歷新舊交接嘅社區，走訪各大小嘅藝文空間，與跨界別人士深度對話，透過多角度探索保育同埋城市發展，從而找到我哋嘅人文風景同埋城市步伐。在香港長大， 逢星期三8:00到9:00。